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在发射场担任翻译，不仅辛苦，而且责任重大。因为航天技术是一门非常复杂的、专业性极强的尖端科学技术，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重大的失误。实事求是地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翻译人员大多数都是走出校门不久的本科生或是大专生，不少人员都是临时抽调出来的，并且没有经过发射基地翻译的专门训练，对航天技术，尤其是对发射外国卫星的情况并不完全熟悉，加上匆忙上阵，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发射任务，所以尽管其中有部分人员的英语水平也相当不错，但是就总体水平来说，如果用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标准来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这是因为在过去的近20年时间里，由于发射场位于大山沟，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与外界缺少联系与碰撞，与国外更没有任何交往。虽然多数技术人员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也对英语有很大的兴趣，但是后来现实生活告诉他们，外语与本身的日子并没有太大关系，不懂外语照样活，照样干，照样尽职尽责，照样把卫星发射上天。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语的兴趣也就渐渐淡了下来。到了后来，甚至有不少人早就把外语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这次有了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任务，因为美国人的到来，山沟的语言受到强烈的冲击，加上迫于工作的需要和形势的压力，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专家技术人员们本来已经睡着或者死去的外语意识又开始复活了。通过与美国人在工作中的直接接触与实际交往，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外语是那么的重要。就像是一个山区的老农第一次走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当他急于要上厕所而四处打听的时候，别人却怎么也听不懂他的方言，这才感到普通话的重要。不少人开始意识到，随着人类开拓空间文明的不断发展，地球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将会越来越多，英语这门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肯定是发射基地今后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有的年轻技术员颇有感触地说，外语这个实在太重要了，不好好学看来真的不行啊。 有的老专家也不无感慨地说，只要这次能够用英语同美国人直接对话，工作效率至少可以提高一倍。于是在清晨或是星期天，常常可以看见基地不少人一大早就爬起来，独自站在小河边或者菜地旁，面对高高的发射架或者带绿色的大山，大声地朗读英语。当然，中美语言的碰撞唤醒的并非只是中国航天人的语言意识。美国休斯公司的一位通信专家说，参加这次亚洲一号卫星发射任务，我最感到头疼的就是语言问题。我会说英语，也能够讲法语。在法国参加发射的时候，我就讲法语。在西方别的国家参加发射的时候，我就讲英语。但是在中国参加发射，中方技术人员大多数不会说英语，而我又不会说汉语，所以合作起来非常别扭。有时候啊，甚至连一根导线的事儿也得拐上好几个弯找到翻译才能够解决。看来这汉语是非学不可了，等回国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汉语。加拿大泰列公司的高级专家戈比回国的时候，在临上飞机前还谈到了语言问题。他说，我这次来中国只带了两个翻译，看来根本不够用。为了将来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我回去啊，自己也得好好学习汉语。我在发射场采访期间还亲眼看到，美国休斯公司的一位老专家，一个小本子里一直夹着一张汉语拼音表，每次开会的空隙，他就会拿出来一边看，一边用食指在膝盖上比划着，嘴里还不时地嘀咕几句。我问他，您都这把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如此刻苦地学习汉语呢？他说，中国的语言是非常丰富有趣的，再说了，既要同中国搞空间合作，要与中国人打交道，不懂点中国话怎么行啊？告诉你吧，我在西昌发射基地这段时间里啊，已经忙里偷闲的记了20多个汉语词汇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切先进的东西都源于落后，承认落后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中国的通信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相当落后的。70年代，在国内打一次长途电话，常常要苦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天，还未必能够打通。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曾经感受过的滋味。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作为中国最现代化的航天发射靶场，照理说通信应该是最先进的，但事实并不尽然。亚洲一号卫星发射过程当中，一开始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通信。据说一位美国朋友在发射场的小宾馆向大宾馆打电话，拨了4、5次都打不通，他气得扔下电话，冲着司机就喊，走，开车，我自己去。通信问题几乎成了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搞得中方工作人员十分被动，令美方人也大为恼火。于是故事就这样发生了。 美国人在刚到西昌的第二天，中美召开了一次协调会。会议一结束，美国休斯公司工作队的队长卢马克便给洛杉矶总部打电话汇报情况。电话挂得很顺利，马克站在宾馆服务台前，一手掐着腰，一手握着话筒，脸上洋溢着马到成功的喜悦。喂，是洛杉矶吗？那边回答，哦，是洛杉矶，我是中国西昌。喂喂，马克刚讲了两句话，电话突然中断了。喂喂，我是中国西昌。喂喂，马克对着话筒一个劲儿的喂喂喂，但喂了半天，喂出的就是一连串嘟嘟嘟的声音。马克急了，啪的一声扔掉话筒，冲进宾馆经理办公室，对着经理就发了一顿脾气，还连连挥动手臂大声叫嚷，差劲儿，实在太差劲儿了。经理是个河南人，一急就露出了一句河南话，咋嘞？马克咆哮道，咋啦？电话电话电话是怎么回事啊？经理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电话电话咋嘞？马克说，咋啦？你说咋啦？我在问你，你怎么问我咋啦？经理这才忙改用普通话，啊，先生对不起，请您告诉我电话到底怎么了？你们的电话不通啊？不通？哎，怎么会不通呢？马克更急了，我是顾客，你是老板，你应该知道怎么不通啊，你也有义务告诉我为什么会不通，我怎么知道怎么不通呢？经理连忙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派人去修，马上派人去修。接下来电话不通的故事在其他美国人身上也是接二连三的发生着，几乎每一天中方都会接到来自美方的关于通信的告状电话。2月19号晚上，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佩尔杰还在找中国长城公司的高先生，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说，对不起，我要马上离开西昌。高先生一听忙问，离开西昌怎么回事啊？我要回美国去。为什么呀？哼，为什么？我从2月6号到西昌之后，你们的通信工作一直让我感到很失望。我曾经多次去过法国、巴西等国家的发射场，在通信方面从来没有见过像中国西昌发射场这样的情况。我们五六十个专家在这里工作，却只有三条 IDD 中继线路，而且就是这三条线路还不能够保证正常使用。所以，我要马上离开西昌回美国去。回去之后，我再也不来中国西昌发射场了。高先生赶紧道歉，哦，对不起佩尔杰先生，我们一定会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一定尽快想办法解决。接着另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艾琳·考提斯少校也找到高先生，表示要离开西昌。考提斯少校说，如果今后在西昌发射场发射休斯公司制造的卫星，这次来中国西昌参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项目的人员下次再也不会来了，你们今后见到的将是一批新人，来过的美国人中没有一个愿意再来。我提醒你们注意，我反映的意见是在这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和想法。这两位美国专家都表示，他们所说的情况反映了在西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和想法，特别提醒中方注意。当天晚上，高先生向卫星发射基地和公司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第二天，中方有关领导找到了亚洲一号卫星项目的经理歇尔纽曼先生，首先对中方的通信问题表示诚恳的歉意， 然后说，西昌卫星发射场的通信目前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有一个情况我们是一直没有告诉你们的。纽曼先生问，什么情况呀？中方领导人说，西昌卫星发射场在去年9月4号凌晨2点半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纽曼先生顿感惊讶，啊，泥石流？是的，泥石流。中方领导继续说，当时情况非常严重，只有半小时的功夫，我们的通信团的房屋便纷纷倒塌了，所有通信线路全部中断，甚至连公路和通信建筑物也发生了倒塌和崩溃。整整一个星期，我们的人不仅无法正常吃饭，甚至连喝水都困难。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赶在你们来到之前，保证了通信线路的基本畅通。西昌与全球通信，这是第一次，希望你们能够给予谅解。纽曼听了之后连声说，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于是关于两位美国专家要回国一事，纽曼先生表示愿意和他们进行沟通，并且答应协助配合中方解决好通信方面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为了保证此次发射顺利进行，中方在通信问题上此前做了很大程度的努力，不光抢建了国际卫星通信地面站，还花高价租用了国际电联的四条国际通信专线。这四条专线可以由西昌发往美国詹姆斯堡站，然后直通洛杉矶休斯公司总部，同时还设有七条国际直播电话线，四条由北京延伸到西昌，三条由成都延伸到西昌。但尽管如此，依然无法与美国的通信条件相比，依然无法满足美国人的通信要求。于是中方一方面立即着手解决美方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将情况紧急报北京的国防科工委，请求邮电部速派人来协助解决。按理说，西昌卫星发射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发射场，通信应该不成问题。但是除了泥石流这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整个国家的通信网络都很落后。虽然发射场临时增设了一些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却缺乏现代化的布局、现代化的组织、现代化的管理以及通信方面的高级人才。再加上发射场是第一次实行全球性通信，有的设备又太过于落后，自然就很难满足美国人的要求。当然，中西方在通信上的观念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西方人重视通信，把通信视为工作和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比如，此前在中美关于靶场技术协调的过程中，美方几乎有一半的内容谈的都是通信的问题。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住在宾馆里，拿起电话就要直通美国，一拨号码就能够同老婆孩子聊天。这样的要求对于领先世界的美国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对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来说就困难了。不仅困难，有人对此还表示不解，说这美国人也真是的，毛病还真不少，来发射卫星就好好发射卫星呗，还给老婆情人打电话干什么呀，真有意思，写一封信往邮筒里一扔不就完事儿了，还打什么国际长途？我们在山沟里十几年没给老婆打过一次电话，不也照样过来了？是的，中国人能过来，美国人却过不来。中国人打电话，第一次打不通，再打第二次，第二次打不通，再打第三次，甚至第四次，直到打通为止。打通了，笑一笑。打不通，点燃一支烟，吸上几口，或者拿起一张报纸翻一翻，接着再打，不会有一点脾气。但是 美国人不行，发射卫星连一个电话都拨不通，这还了得。当我赶到发射场的时候，因为通信问题引起的风波已经平息了。中方经过好一阵艰苦努力，终于满足了美方的要求，让合作得以继续进行。我听说加拿大泰列卫星公司高级专家戈比临上飞机的时候，对国防科工委张敏参谋长说过这样一段话：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如果通信问题能够更好一点，如果能开设一个海关，如果能有一班直达香港的飞机，那个靶场绝对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发射靶场。我还见到了那位曾经要离开西昌的美国专家佩尔杰先生。佩尔杰先生后来回过美国一次，但是很快又回到了西昌。出于好奇，我决定采访一下这位美国通信专家。那是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头天上午，我在小宾馆二楼的娱乐室里同佩尔杰先生相会。替我担任翻译的是航空航天部外交司副司长钱继祖先生。佩尔杰37岁，络腮胡子，蓝眼睛，宽宽的肩膀，厚实的胸脯，头发几乎以肩是平齐的，是一个女孩子一见就很容易喜欢上的男人。佩尔杰出生于波士顿，现在是美国 MPI 计算机公司的经理。别看他年纪不大，却已经参加过国内国外22次卫星发射任务。在前两天的一次会议上，我曾经和佩尔杰并肩而坐，我穿一件毛衣，他穿一件短衫，胳膊上尽是又长又黑的汗毛。我们俩的胳膊虽然有过几次摩擦，但是却只是目光的交流，没有语言的交集。他谈到通信问题的时候，态度真挚，声音很轻柔，没有指责，没有呵斥，更没有咆哮，而始终是一种温和的调子和商量的口吻。每当中方人员说明情况以后，他总会说上一声 OK， 或是微笑着点点头。我俩落座以后，出于礼貌，开始我并没有提及他曾经要离开西昌的事，而是说，佩尔杰先生，西昌是月亮城，你喜欢这儿的月亮吗？佩尔杰说，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参加过许多次任务，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的山野风光。这儿空气清新透明，月亮硕大美丽，我非常喜欢。我说，佩尔杰先生，能谈谈您刚到西昌那段时间的心情吗？佩尔杰说，哦，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中国，但是是第一次和中国合作。来到西昌之后，我能同这么多中国朋友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高兴。但是发射亚洲一号卫星嘛，通信工作十分重要，也非常复杂。不光有生活通信、发射通信，还有各种全球性的数据传输，千头万绪，工作量很大。加上语言障碍，又是和中国第一次合作，所以呢，我压力很大。一旦遇到通信故障，电话打不通，担心完不成任务，脾气就上来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对于中国的通信问题，佩尔杰先生将会如何评价呢？中外首脑协调会又是怎么回事？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观音知圣物，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

给宝玉垫了脚，随后从身上荷包内取出两个用香料末做成的梅花香饼，把自己手炉盖掀开，放进香饼点着了，重新盖好，放在宝玉怀内。您看，袭人对宝玉照顾得无微不至，他比宝玉大两岁。袭人又把自己的茶杯啊拿过来斟上茶递给宝玉，宝玉一看，哎，袭人两眼微红，低声问，怎么你哭了？哭什么？袭人说，谁哭了，刚才眯眼睛揉的，一句话遮掩过去了。袭人一看宝玉穿的大红金蟒胡叶箭袖，外罩淡青貂皮褂，哎呦，你换了这身衣服，你一出来他们不问你上哪儿去啊？宝玉笑了，我是上贾珍大哥那看戏换的新衣服，是偷着出来的。哦，坐一坐就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哎，袭人，我给你留了你最爱吃的东西。嘘，小点声，让他们听见多不好意思。袭人说到这儿，伸手从宝玉脖子上摘下通灵玉，向他几个姐妹说，哎，你们也见识见识，这就是我常说的那个宝贝，今儿个好好瞧瞧，开开眼。那几个小姐妹传召看了一遍，递给了袭人，又给宝玉挂好。哎，宝少爷回去吧，哥哥快去雇一辆轿送宝二爷走。花三方说，有我送，骑着马没事。嗨，不是有事没事，为的是不让人看见。哎，小轿来了，众人送宝玉出来，袭人又抓了不少的果子还有零花钱给明烟，为什么？买他的嘴呀。哎，二爷上这的事儿可不许告诉别人，不然你也落不是。明烟说，我知道了。就这样，袭人一直看宝玉上了轿放下轿帘，他再回屋。花子方和明烟两个人牵着马跟随，来到荣宁街，明烟止住了轿，不要送了，我和二爷还要到宁府里混一混再回家，不然人家该起疑心了。花子方点头付了轿钱，转身走了。单说宝玉和明烟两人还是从宁府后院进来，在府里混了半天，又在贾珍那吃顿饭，添浆晚菜，回到家里。这阵有人把袭人已经接来了，这时宝玉发现晴雯躺在炕上不动，就问，你怎么了？是病了？是不是玩牌输了？丫鬟秋雯说，不是，是刚才李嬷嬷来了，骂了晴雯姐姐，说什么糟蹋了屋子，刻了一地瓜子皮，也不规整，不像话。晴雯姐姐一赌气就睡了。嗨，你别跟她一般见识，上了年纪就这样。就在这阵儿，袭人进来了，宝玉很高兴，哎，我给你留好吃的了，秋雯去把酥酪拿来。甭拿了，没有了。怎么没有了？叫李奶奶吃了。啊，你没说我是给袭人留的吗？说了，刚才他拿勺子刚一咬，我就说别动，是二爷给袭人留的。你猜李嬷嬷说什么？他说，我不信宝玉这么没良心，别说我吃他一碗酥酪，再比这值钱的也应该，难道袭人比我有功？他不想象我的血变的奶他吃了才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一碗酥酪他就生气，我偏吃，看他怎么样。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笑对人身体非常有好处， 哎， 啊，笑一笑十年少嘛， 就是 笑能使您清肌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增加饮食，强壮身体。

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Let's the rose in unserem Garten, die verborgen im Laub ich fand, fehlt's noch im गर्दिश में हूँ आसमान का तारा हूँ आवारा हूँ आवारा हूँ या गर्दिश में हूँ आसमान का तारा हूँघर बार नहीं संसार नहीं मुझसे किसी को प्यार नहीं मुझसे किसी को प्यार नहीं उस पार किसी से मिलने का इकरार नहीं मुझसे किसी को प्यार नहीं मुझसे किसी को प्यार नहीं इंसान नगर अनजान नगर का प्यारा हूँमैं हूँ आसमान का तारा हूँ आवारा हूँ ना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清冽的窗进我家乡对呀、啊、快带我走吧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游击队呀、啊、快带我走吧我实在不能再忍受再见吧再见吧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一定把我来埋葬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当人们从这里走过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都说啊多么美丽的花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都说啊多么美丽的花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远望天山南北，雪域高原，是什么让全国各族同胞凝结一体？又是什么让中国人民不畏生死，砥砺同心？千山之巅，万水之源，是怎样的过往让耄耋老人在镜头前潸然泪下？没有人民获得解放，何来民族独立富强？28年奋斗，开天辟地，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档案特别奉献大型纪录片《解放》第五集《敢叫日月换新天》。 2009年，阿佩阿旺晋美老人就要100岁了。那一年的3月24日，这位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西藏风云变革的长者，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4000多字的署名文章《牢记历史，把握未来》。其中他这样写道：我出生在1910年，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十分了解。那时候的西藏是一个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进步思想很少进入到西藏内部，整个社会日趋衰败。那时候我和一些上层开明人士都认为，照这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整个社会就得毁灭。阿佩阿旺晋美老人在文章中写道，绝非危言耸听。 南北镇解放后，西藏各地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健康和文明、进步与秩序正逐渐在西藏确立，人民有了实实在在的改革要求，这引起了旧西藏反动势力的极度恐慌。1959年3月10日，在以14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的策动下，武装分子在拉萨发动叛乱。一周之后，14世达赖从罗布林卡出逃，由美国中情局特务协助越境潜入印度，西藏武装叛乱全面升级。3月28日，周恩来总理颁布国务院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一场彻底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风暴随之席卷而来。看了8年，比了8年，8年之间早已成就民心所向，广大农奴翻身的渴望如同烈焰，上千年坚冰一般的旧制度就这样在人民的力量面前消融成灰，土崩瓦解。西藏民主改革是世界人权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评判战斗打响的当天，阿佩阿旺晋美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就在自己的家中，他和其他一些进步上层人士依然剪掉了象征旧贵族身份和官员地位的发髻。 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到这个地方，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相传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后，就把这里设为了二人的下宫。每逢消暑，他们会漫步在宫台之上，俯望山脚，那里有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块农田， 乍热所当。放眼是成片的青稞油菜，长势正旺。 2015年，当档案的西藏项目组来到这里时，恰逢夏季，从山脚向上望去，满眼的金黄衬托着雄伟的宫殿，似乎在空气中都仍能够感受到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之间的浪漫。而在今年，我们的解放项目组为什么要重返此地呢？因为适逢初春，又到了一年中播撒种子的时候了。传说景色无限美好，美好到往往会让人忽视，如此良田属于谁？ 民主改革之前，这里曾是藏王的王田，后来又被划为山南地区大贵族格西家族的私产，地里所有收成都归格西家族独占。而劳苦大众除了世代为农奴主操劳之外，就和这块土地再无关系。直到1959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根据西藏工委制定的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实施办法，1959年，农奴出身的格桑旺杰分到了这块土地。而至于分配原则，说起来倒也非常简单，就近。 我和孙子参与接着啊，刚刚参与接着啊，接着这样都要过接着你的兄弟，过接着这兄弟来的，这间接着间接这样子过，都过不了。我今天这个呢，是就兄弟啥不的，这兄弟当几年，兄弟当几年来接不得。 土地改革完成不久，结巴乡召开了全乡的群众大会，建立农业互助组。根据资源的原则，乡亲们很快便三五成群地分成了20多个团体。但包括次仁拉姆在内的桑嘎村11户朗生却不知不觉地困在了会场中间。朗生是旧西藏农奴中最低的一级，属于可以随便被主人买卖的家奴。这11户朗生男女劳动力一共19个，大部分都不懂得生产技术，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在经历了33年的农奴生活之后，次仁拉姆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土地、牲畜与房屋。解放和民主改革给他带来的不仅是自由的身份、个人的财产，更重要的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勇气。带领着其他10户朗生，次仁拉姆建起了西藏第一个朗生互助组，也被称作穷棒子互助组。一年下来，他们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还有了余粮，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小组里面，成为百万翻身农奴们的榜样。 我就虽然那么毛皮但是虽然那就当就是当农的，那就是去共产党的有没有。 在采访过程中，每当谈到共产党，此人拉姆老人总会双手合十，眼中也泛起泪光。他告诉我们，每当遇到困难，他和他的互助组成员就会回忆过去做农奴的时光，再想想如今为了什么而劳动，顿时感觉心里都亮了。1959年，共和国成立的第10个年头，毛泽东回到他的故里湖南韶山冲。这是他自1927年走上井冈山之后第一次返乡。那一天，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在宁静的山村，而毛泽东则一边不停地和群众招手，一边用浓重的乡音高喊人民万岁。 人民万岁。在这句振聋发聩的宣言回响之处，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践踏早已不见踪影，数千年封建制度的禁锢束缚终被挣脱消亡，掌握命运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正在自己选择的生存、进步、发展之路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坚守信仰的磅礴力量，戮力齐心，建设着国家的未来。在离开韶山的前一晚，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昼是船，故园32年前，红旗卷起农奴起义，黑手高悬霸主边，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在一艘船上，一个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制定了他的纲领，唤醒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翻身的希冀。自此，中国革命努力探寻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没有用1000年，而是在短短的28个春秋交替之间，中国共产党就改变了中国。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选择创造着历史，阔步前行。没有人民的解放，何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今立于南湖红船之上，回首过往激荡风云，我们应该记起，就在1949那一年，毛泽东还抒发过这样一段感言。在过了几十年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更值得骄傲的在后头。 几十年弹指一挥，立足当下，抚今追昔，回首过去8个月间，我们这支年轻的团队辗转10万公里，行进在祖国的白山黑水、大江大河、天山南北、城市乡村，在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8个地区、上百个基层采访点的跨越之间，我们完成的绝非只是一部记录作品，同时更是自身对心灵的洗涤、精神的升华。回望整个解放战争历程，正如阅读一部恢宏的人民英雄诗篇，看旌旗漫卷所至，亿万无名身影求挣脱枷锁奋起，硝烟升腾之后，多少平凡儿女为改天换地折腰。解放的含义到底是怎样的？对于我们来说，它早已超越了字典中简单解释的摆脱束缚，它引领着我们在海量的独家文献和珍贵镜头间，在和众多历史亲历者、见证者分享过往，与他们一起欢笑、共同落泪间，在蕴含着沉甸甸饱满的激情，对历史的思考、思辨间，感受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能量，更感知着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必然。回味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岁月，其坐实也简，其将必也惧，但无论苦难辉煌，在真实的历史探寻途中，毛泽东同志的寄语仍时时回响耳边。我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党的组织党员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同人民在一起，了解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我们讲政治离不开人民群众，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是我们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探寻求索解放内涵的途中，我们越来越清晰地体会到这些质朴而凝重的语言的真意。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承诺，出发始终在路上，不忘初心，放眼未来，中国值得骄傲，中国人民值得骄傲，中国共产党值得骄傲。 克沙漠一具干尸的发现，使人们联想起了25年前的一起科考失踪案件。无人区，罗布泊，一张纸条，彭加木留下了什么血信？缺水被困，科考队无法前行。身为队长的彭加木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人迹罕见，边疆戈壁，究竟是什么精神使得罹患重病的彭加木追寻至此？档案为您讲述追寻失踪的彭加木。